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哪怕是上副都战，情形也不会有什么改观。与山头主帐外观战，商军明明已潮水般溃败而去，西岐阵地却杀出那么突兀的一队人马，紧紧咬住穷寇不放。再看番旗，便知端木翠麾下之军必是在这一战中蚀了本，不把亏空补平，他是不会鸣金收兵的。多数时候长叹一声，也就随他去了。有时候商军虽然退却，却不成败相，上父恐他吃亏，即让杨戬追他回来。杨戬劝他的台词翻来覆去也就那么两句：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非要搞得山崩了不成？ 端木翠听着有理，饶是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令其一挥收兵。 你们女儿家的锱铢必较，言到这战场忒得吓人。 这话明贬暗褒，他听着心里受用，也便调转马头折返。回归主帐，上父的一顿训那是少不了的。 战场之上吃败仗有什么稀奇呀？你这斗勇好胜之心什么时候才能压服下去啊？ 他嘻嘻笑，陪着小心，一副幡然悔悟的架势。上父如何不知他的性子，知道说也是白说，末了一声长叹： 端木，你这样终究会栽跟头的。 一语成谶。重城之战一年又九个月后，端木翠亡于牧野。史书中对于牧野之战寥寥数笔带过，说是商军主力远征东夷，不及回防，紧急中拼凑的奴隶队伍又在牧野阵前倒戈，大军长驱直入朝歌，纣王绝望之下自焚于露台。真正的牧野之战何等惨烈！奴隶倒戈不假，可是纣王还没有糊涂到只用奴隶开战的程度。总体来说，商军布阵呈三级梯次，第一梯次是作为人强肉盾的奴隶，第二梯次是归降殷商的战俘，且祖西岐头骨冲杀。真正殿后的才是刀戟如林背水一战的商军精兵。诗经记载，当时殷商之旅奇会如林，史称有70万之众，而伐纣的西岐军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士甲凡45000。虽然抵达孟津之后汇合了诸方国部落的队伍，但是兵力对比仍是悬殊。更何况对于纣王来说，这一战关系殷商生死，只要拖得够久，就能等到征讨东夷的大军回援，石北的大将飞廉也行将归来，到那个时候未必不能翻身。所以牧野这一仗直杀的山河变色，血流飘出，那10来万倒戈的奴隶夹于两军之间，跌跌撞撞，左冲右突，于本就处于劣势的西岐军实是帮了倒忙。连上父都急红了眼，嘶声怒吼： 给我破出条道来！ 要从如同蚁蛆般的商军中破道，谈何容易？但是令下如山，率令一出，数十路人马如同数十道尖利的蝎子，直入商军部众纵深处。蝎形阵势并未能持续长久，商军的人数实在太多，这强行蝎入的部众如同细流投入了沙漠，很快被斩不尽杀不绝一波又一波蜂拥过来的商军分割组围于包围圈中，然后诛杀殆尽。端木翠失声痛哭，突入商军之围却最终折损的全部是他的前锋兵将。15岁领兵，6年跃马扬刀，这些起自西岐的兵将鞍前马后与他共同生死，情与手足，如今一个个身首异处，叫他情何以堪。怒喝一声， 胯下骏马如蛟龙腾跃而出，旁侧的牙旗手先是一挣，然后毫不犹豫誓死追随。牙旗者，将军之阶，牙旗向着哪里，旗下兵将就跟到哪里。端木翠的牙旗一动，身后待命的麾下将士刀戟前倾，势如下山猛虎，声如雷震，跃众而出。杨戬大惊，待要追回端木翠时，身后传来上父叹息： 唉，由他去。 回头看时，上父虎目之中竟有悲戚之色。杨戬立刻明白过来，此时此刻上父太需要悍不畏死的虎狼之师为西岐军破开一条血路，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哪怕明知他是有去无回。端木翠没有让上父失望，倾麾下全军之力，如同开山立斧，硬生生将第二梯次的商军冲劈开来，旋即乘东西二路屠杀。如此一来，商军合围不成，第二梯次原本铁板一块的战阵便做了两军混杀。战阵即变，良机焉能纵视？武王军令马上递传过来： 上快马重车。 史家有云，商军以优势兵力而迅速崩溃，根本原因自然是士气低落，但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西岐武器上的重大优势。西岐军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武器战车，如果从现今的军事角度去看，当时的战车无异于今时的坦克，快马重车冲力何等惊人，商军步兵纵列组成的人墙实在是不堪一击。武王的用意不言而喻，300乘战车齐出，乘一字梯队直直碾压过去，迅速瓦解掉商军士气，将第二梯次的混杀变作商军溃败的大逃亡，再利用奴隶倒戈的人潮将殿后商军精兵的阵势冲垮，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兵败如山倒。倒是这样一来，西岐的大军无法策应端木翠，端木翠的兵将必须直接对阵殷商第三梯次的精兵，同时无法躲避战车之上如林般激射而出的羽箭。棋局之上，视为弃子。上父一声长叹，羽生却无半分迟疑： 唉，战车列阵。 熠熠朝阳之下，广阔平坦的牧野大地上，主力战车呈一字梯队全线进击，车身重驼，轮走折折，如同地平线上席卷而来的巨大乌云，四野为之震颤。魂飞魄散的商军狼奔驶突，哀嚎而走。端木翠急回头时，眸底映出铺天盖地的箭雨，只这一错神间，心口一凉，青铜长戈透心而过，旋即狠狠抽降回去。不知为什么，这一刻感觉竟是异样宁静。重重跌落马下，耳畔最终回响的是护卫兵撕心裂肺的痛声，而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他的牙旗中断折断，旌旗迎着干净和暖的日光缓缓落下，如同曲声渐渐消落的哀歌。为什么这些日子如此频繁地一起稀奇旧事？难道真的是大限将近了？如此想着，眼前突然亮起，许是没有料到竟会骤然有光，端木翠踉跄着后退了一步，全身立时重又裹入黑暗之中，心中默地一动，思忖片刻，慢慢向前行挪了少许，果然是有光的。青碧色的灵光鬼魅般盘绕于巨大的嶙峋洞壁之上，虽然仍是晦暗不明，但比至于适才的漆黑实在是好太多了。端木翠低下头，缓缓伸出手来，刚开始只看到中指的指尖，紧接着是纤长的五指，再然后是半个手背，再慢慢缩回手，手背渐渐隐没不见。端木翠眉头微蹙，索性侧过身子，将一半的身体暴露于幽光之中。 果然低眉看时只能看到半个身体，看来自己现下站的位置正是明道入口处了。明道内是有光的，只是这光如此怪异，在入口处便被平盏盏劈阻，一丝一毫也透射不出。听闻明道之外裹绕着最浓厚的黑色雾霭，这便可以解释为为什么明道显形之后他与展昭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么曙光到哪里去了？明道内的灵光不是曙光，明道外又黑幕浓重，浑然无光。难道说曙光虽亮，但仍大大逊色于女娲的剖心沥胆之光，所以一时三刻之内冲破不了明道外围的雾霭？进一步设想，是否曙光不入，他的法力就使不出来？似乎也不无可能。记得之前听杨戬提过，纯正的仙家法术在阴邪坚佞之地施展时会有些微滞阻。明道成形于上古，数万年阴邪之气淤积不休，法术施展时大打折扣或者全然失效也并非突兀。端木翠的心头渐渐升腾起希望，如果所料不差，只要他能拖的时间长一点，活得更久一些，等到曙光透入明道那一刻，一切均可重回掌握之中。记忆既定，端木翠再无犹豫，忙撕下裙边布条，将腕上的伤口包扎好，方向明道内行了两步，想了想又停下，再撕下一道裙边，复将伤处缠了几道，低头闻过，确信再无血腥气，这才重又行前。 细花流水去流觞，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只魂醉云无常阳。